首先好多謝阿 Lee 同埋 Cindy 幫我哋揀咁好嘅歌，同我哋今日嘅正道係非常非常之有密切嘅關係。嗱，我哋又要繼續係講羅馬書嘅系列。其實我哋講嘅係14、15章。嗱，我都話過，我哋呢個主題喺呢個系列入面，每一個題目都有一個白字。第一篇的道我说是基督徒怎样处理是非黑白，如果一件事跟真理无关，是黑白不分明的事，我们应该怎样来处理。上一次跟大家讲了基督徒怎样是防止逆经叛道，这个叛不是背叛的叛，这个叛是绊脚石的叛，怎样不好是使到弟兄姊妹跌低。今日又要同大家讲基督徒点样学习嚟到慈悲为怀。哇，你话乜咁搞笑啊？慈悲为怀系佛教嘅口头禅嚟嘅。点解我哋基督徒都讲慈悲为怀？呢个悲唔系悲哀嘅悲，呢个悲系谦卑嘅悲。我哋基督教系讲谦卑。头先嘅经文我哋读咗啦，罗马书嘅15章1至2节。话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保罗说，我们千祈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要求邻舍的喜悦。如果基督徒都是为了自己的喜悦求自己的喜悦，那就天下大乱。保罗说我们做坚固的人，我们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。什么叫做坚固的人？坚固的人未必是灵命成熟的人。我们以前讲过，坚固的人就是那些信心强的人，他很认识圣经，他很知道自己是有很多的自由，可以做很多的事，是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不够胆做。但是经文说，若果你的信心是坚固，若果你的信心是坚强的话，你应该整理自己来到是迁就那些信心软弱的人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喜悦，你要求别人的喜悦。你说怎样去求别人的喜悦？我们是要有爱弟兄姊妹的心，我们是要知道对方有软弱，不要说我行我素，我喜欢怎做就怎做，不要说不去理会他人的事。在腓立比书的2章4节，保罗说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怎样能够是彼此的担待？当我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彼此的接受，彼此的担待。担待这个字是非常之强的一个字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亏欠人。我要讲的就是罗马书的14、15章是有关跟真理无关的事，在真理无关的事，我们应该是彼此担待，彼此的接受，不要是伤了和气，不要是大家有拗调。担待这个字我们见到在树罗马书的1章14节给我们见到是什么意思。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这个欠他们的债就是好像要担待他们一样。保罗说无论是什么人，我都是欠了债要跟他们来到传福音。担待这个字在树新约出现了25次，不是说容忍的意思，不是说我明明不喜欢你，不喜欢你做的事，但是我就容忍你，因为圣经说要彼此担待，我就死忍白忍，白忍成金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是说你见到你的弟兄姊妹在挣扎，好像他们的身上有很重的重担的时候，你是愿意跟他们一起负起他们的重担，来到承担他们的轭，这个是担待的意思。在树加拉太书的6章2节， 保罗话：你们各人嘅重担要互相嘅担当，我哋要彼此担当对方嘅重担。嗱，当我哋所以见到有个弟兄或者姊妹喺处挣扎有好重嘅担嗰阵时，我哋就要系愿意为佢付出，愿意系同佢一齐嚟到承担。嗱，喺处 Oceanside, California， 有间小学叫做 Lake Elementary School。嗱，呢一间小学有个五年班嘅学生系好不幸，佢系患咗癌症。患咗癌症，佢系要电疗。电疗嘅时候，佢就使到佢嘅头发全部都甩晒，所以佢系好困扰。佢话第日我翻到去个班房嗰度，啲同学会唔会笑我嘅咧？佢开始觉得自卑。佢同班嘅同学都知道咗呢件事，所以就发起咗一个运动。佢话我哋一齐嚟剃光晒我哋嘅头，当然系得到父母嘅同意。佢哋全部系剃光晒嘅头，连个班主任都被感动，班主任自己都剃光个头。到呢个同学翻到去班房嗰度，佢完全冇觉得自卑，完全冇觉得系同第啲细佬哥唔同。因为每个细佬哥都同佢一样系光头，甚至冇人系能够知道边个就系患咗癌症嘅呢个小朋友。嗱，呢个就系点样彼此担待，系承担人哋嘅重担。喺《哥林多前书》嘅九章二十二节，保罗话：向软弱嘅人，我就作软弱嘅人，为要得软弱嘅人；向什么样嘅人，我就作什么样嘅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保罗话：我对住点样嘅人，我就变成点样嘅人嚟到同佢哋传福音，以致我可以救些人，我可以将福音传俾佢哋，能够系使佢哋得救。嗱，呢度虽然系讲传福音，但系同我哋所讲嘅好相似，因为保罗话：我虽然有自由可以做好多嘢，冇人能够系辖管我，但系我甘愿作众人嘅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哥林多前书嘅九章十九节。嗱，保罗话：若果你系犹太人，你喺律法之下，你认为自己我可以系用我犹太人嘅背景嚟到系同你传福音，但系若果你系外邦人，你唔喺神嘅律法之下，我亦都可以用我嘅自由嚟到系同你传福音。嗱，呢度我再要讲一次，福音系同真理有关嘅事。保罗唔系话你系点样嘅人，我就同你传点样嘅福音。佢只系话你系点样嘅人，我就用咩嘅身份嚟到同你传福音。喺真理上传福音，我哋系绝对唔会妥协。嗱，保罗俾我哋见得好清楚，佢唔系讨人嘅喜悦。喺加拉太书嘅一章十节，佢话：我现在是要得人嘅心呢，还是要得神嘅心呢？我岂是讨人嘅喜悦么？若仍够讨人嘅喜悦，我就不是基督嘅仆人了。保罗话：我唔系要讨人嘅喜悦，我传福音，我系要讨神嘅喜悦。唔系话你中意听乜我就讲乜俾你听，福音嘅信息系绝对唔会妥协。嗱，我以前嚟 CCAC 之前，我第一间侍奉嘅教会就系一间西人教会，主任牧师系同我哋话会请另外一个牧师嚟教我哋点样嚟到传福音，点样能够系做外展做得更好。这个牧师来到教我们，他说我自己的教会在个屋顶上就大致有个招牌，世人喜欢听什么的话语我就写什么的话语上去，甚至是有些污言秽语在这里。他说我就是以人家喜欢听什么，我就用这个办法来到跟他传福音。我相信这个不是保罗所说，保罗不是说什么人就跟你传什么的福音。保罗话：我是要得神的心，我不是要得人的心。嗱，我今日同大家系讲六点。第一点已经讲咗，与真理无关的事，我哋要为人设想。我哋亦都要系轻看自己，系第二点。 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，保罗话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。当提摩太是将腓立比教会的消息带回来给保罗，是能够使到他得到安慰，但是亦都将保罗的消息是带给腓立比教会。保罗怎么说？他说除了提摩太，没有人与我同工，别人都求自己的事，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。是一件很令人伤心的事，在保罗的身边只有提摩太，其他的人都是为了自己的事寻求自己的喜悦，不寻求神的喜悦。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自由、来到做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要小心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权利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喜乐，我们要为人的喜乐。我们见到上一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了，就是说我们要小心、不要因为自己的自由令到弟兄姊妹跌倒、这里都是一样。保罗说我们要是为了邻舍的喜乐，不要为自己的喜乐。当见到有人挣扎有重担在他的身上，我们应该走来跟他一起来到负起这个担，以致是能够是建立他，以致是能够使到他信心更加的坚强。这一个就是保罗所讲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，这个是我们所应该要做。在说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四节，保罗说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我们都要是为别人来到设想，轻看自己，我们是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有一个人，他是去到 Calcutta 这个地方，他是希望能够是更加认识德兰修女。有很多人跟他说德兰修女，哎呀，好圣洁的，行路两只脚不掂地的。亦都有人跟他说，哎呀，德兰修女的身体发光的。又有人说，哎呀，德兰修女的头上是不是有个光圈，好像天使那样。他去到 Calcutta， 他说他见到德兰修女，他说德兰修女就跟平时的人一样，是他的身材比较矮细一点，是他的皮肤是 很多皱纹，但是他就好像一个慈祥的老婆婆，就是好像一个祖母一样。他说他的身上还是好像有些高贵的气质，但是有样东西令到他是很难忘，就是每当做弥撒的时候，德兰修女都会跪低，就会被人见到他的一对脚。他说他那对脚令到我很难忘，因为德兰修女的一对脚是已经变了形。这个人怀疑德兰修女是不是有了麻风病，因为我们知道有麻风病的人，他手脚是没什么知觉，所以很多时候会整伤了，自己都不知道，慢慢慢慢手脚就会是变了形。虽然他有这样的怀疑，但是他就不够胆去问德兰修女。有一次他又很奇怪地望着德兰修女的那对脚，另外有个修女就走来同问他，说你想不想知道德兰修女对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这个人就用很好奇的眼光望着这个修女，搏命的点头。这个修女就解释，他说我们其实每年都有很多人送些鞋给我们，但是德兰修女就会选那些最漂亮的鞋是给其他的姊妹穿，她自己就会穿那些不合尺寸又坏了的鞋，所以长此以往，慢慢慢慢她对脚就 变了形。虽然德兰修女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但是我们都很需要学习她轻看自己，是求别人的益处。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一至到三节，保罗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鼓励，如果我们在爱里面是得到安慰，如果我们在圣灵里面是跟圣灵有交通，如果我们是有慈悲怜悯的心， 同弟兄姊妹的意念是相同，如果我们在主内有喜乐的话，就应该怎样？应该凡事全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跟着保罗就给了我们有很多谦卑的例子，就带我们进入第三点。所以我们见到第一点，我们讲的是为人设想，第二点的是要轻看自己，第三点是要学习耶稣基督。在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节，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。这节的经文是引用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九节，我们迟些会回来看诗篇的六十九篇。但我们这里我们见到，就话俾我哋听，耶稣基督系为咗要讨神嘅喜悦，情愿系承受辱骂。喺腓立比书嘅二章五至到八节，我哋见到我哋好熟悉嘅经文。保罗话耶稣基督系与神同等而不强夺，佢系全心谦卑，佢系愿意系成为人嚟到世上，甚至愿意为我哋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，如果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，我们就应该是为他人设想，我们应该是要是轻看自己，我们亦都应该就是学习基督的样式。我们其实要注意的，我们基督徒是要学习耶稣基督，我们不是要人家来学我们。我们有很多自由做很多事，不是说哎呀，因为我们有自由啊，你信心软弱的，你要学我，你要学我一样是有这么坚固的信心，这么坚强的信心。这里不是这样说，我们都是应该学习耶稣基督，不是学习我们自己。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三十四节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作成他的功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。这里不是讲真正的食物，这里所讲的食物是神的事工。因为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当我们是遵行神的话语，当我们行在祂的旨意里面，就是等于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食物。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是有几服从神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的五章三十节，耶稣说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二十八至到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作的，我说这些话乃是要照着父所教训我的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。耶稣基督说，他不是做他自己喜悦的事，他是寻求父的喜悦。而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又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有没有见到耶稣基督是几咁服从他的父？而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四节，耶稣基督又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耶稣基督说，他在世上不是求他自己的荣耀，不是求他自己的喜悦，他是求父的喜悦，求父的荣耀。当耶稣基督去到客西马利园来到是祷告，他有很大的挣扎。他在树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四十四节，经文说，耶稣极其伤痛，恳切的祷告，求神的苦杯可不可以不接受这个苦杯。他的汗珠是好像血一样，一滴一滴这样滴在地下上高。但是最后他祷告完，他和 父怎样讲，他跟神话，他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而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八节，耶稣基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写的，我有权柄写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愿意服从神的旨意，甚至是放低我自己的生命，我不求自己的喜悦，我求父的喜悦。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真的很服从神，我们应该都学习耶稣基督来到服从神。我刚才也都讲过，在说罗马书的十五章第三节，保罗说，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。这节的经文我刚才说是出自诗篇的六十九篇第九节。其实全篇的诗篇六十九篇都是有关尼赛亚的预言，是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。在书六十九篇的八节，经文说，我的弟兄轻看我为外路人，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。这节的经文我们见到就是应验了约翰福音的一章十节，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说，我来到我自己人的地方，我自己人倒不接待我。这个就是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第八节。另外我们也见到六十九篇的十九节，经文说，他受的辱骂欺凌羞辱。在书二十一节说，他口渴，有人是拿醋给他喝。在书十七节经文说，不要掩面不看你的仆人。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都是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发生了，完全地应验了诗篇的六十九篇。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受苦是什么原因，诗篇的六十九篇亦都有答案。六十九篇的第七节，因为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，满面羞愧。耶稣基督是为了父，为了神来到是受到这个羞辱，甚至是为了我们被钉十字架，全部是应验了诗篇六十九篇。所以我们见到我们都很应该学习耶稣基督来到是服从神，服从天父。经文约翰一书的二章六节亦都说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我们很多时我们都会跟人说，我在主内我是主内的信徒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主内的信徒，那时候我们就很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学习他的谦卑。不单止我们是要为人设想，不单止是要轻看自己，不单止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还要服从圣经的教导。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跟着的经文说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。从前的圣经是什么？就是旧约。保罗说都是为了教训我们，所以我们要遵守，无论是新约旧约，我们要照住圣经的教导，不是说照住自己的意思。有很多人都成日都说，哎呀，圣经过气了，过时了，尤其是旧约，我们更加不需要去理会。但是不是，彼得在这里，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一节，他说旧约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旧约是不是人凭着自己的意思写出来的，是凭着圣灵的感动，是神的话语。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亦都是我们熟悉的经文，说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无论是新约旧约。其实现在已经超过了有成百几，差不多将近二百年，我们见到有很多的考古学家，无论是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，他们都在到中东米索波达米，在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 嚟到不断咁样嚟到发掘，使到喺圣经入面所描述嘅地方嘅城市能够重见天日。但系佢哋嘅发现系令人惊讶，甚至系令人不可思议，因为佢哋发现佢哋所掘出嚟嘅呢啲城市、呢啲地方，完全系同圣经嘅描述一模一样，甚至呢啲地方嘅地点都系非常之嘅准确，正如圣经所描述。呢个系值得我哋对圣经嘅改观。有好多嘅事，有人认为只不过是虚构的，是神话来的，但是经过这个考古学的证明，原来这些都是变成了历史的事实。所以我们见到圣经绝对是可以相信，圣经里面的话语是绝对是可靠，我们应该是遵守圣经的教导。就是好像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六节话，旧约都是给我们的尴尬，都是给我们可以借镜，是给我们学习的例子。有人说学习什么？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跟着的经文就话给我们听，因为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，我们可以得着盼望。圣经是帮助我们有忍耐安慰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。有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就有盼望；没有圣经的教导，我们就没有盼望。这个亦都是原因，在诗篇的119篇三次是提到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盼望。在诗篇的130篇的第五节说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仰望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盼望。如果我们没有了神的话语，没有盼望的了。有神的话语，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能够知道原来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、我们知道原来、我们是有将来是会有天堂，我们知道原来将来我们在天堂是有奖赏。没有了神的话语，我们就没有了这些盼望。保罗亦都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一章三节说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就生忍耐。我们同俗世的人是很不同，有很多人都是没有将来的盼望，所以怎样？只有今生没有来世。所以很多的西人都说什么？ You only live once， 你是得这条命的，你没有将来的了。我们基督徒很不同，我们基督徒是有将来的盼望。世俗的人都说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在这个今生，只有这个今生，没有来世，我不为我自己，天诛地灭了。所以也是原因，所以我们见到疫情的时候怎样？有抢厕纸，是吧？抢很多的东西，抢食物。为什么？只有今生，没有来世。但我们基督徒是很不同，我们是有将来的盼望。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忍耐，我们能够是为他人设想，我们是能够轻看自己，我们是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我们能够是服从圣经的教导。不单止是服从圣经，我们亦都要依靠神的力量。在说罗马书的十五章五节，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。我们看到很有趣的，如果你注意十五章四节亦都是讲到忍耐和安慰，但是说是圣经给我们有忍耐安慰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得到盼望。现在忍耐安慰又出现了，是说神赐忍耐安慰，以致我们是能够彼此的同心。所以我们见到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和罗马书的十五章五节，其实是好像一个银仔的两边，一边我们是靠着神的话语，另外那边我们是倚靠神。美国第一任的总统是华盛顿，他的私人秘书叫做 Robert Lewis。 Robert Lewis 说， 华盛顿每日朝头早四点钟凌晨是起身，去到他的图书馆那里，来到是灵修，他是读圣经，他是祷告，他是与神亲近，他是靠住是神来到带领美国。这件事真的很值得现在现代的这些美国总统很需要来到学习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到带领，是要靠神，倚靠神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，除了是服从圣经，除了是倚靠神的力量，我们都要将荣耀是归给上主。罗马书的十五章六节说，一心一口荣耀神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我们要荣耀神，我们要将神放在首位，不要求自己的喜悦，自己的益处，我们要求神的喜悦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有趣，是一心一口。心是什么？心是内在的。当我们内在荣耀神的时候，自然我们的口都会荣耀神，会得是表露出来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荣耀神不单只是内在，亦都是外在，里内都是一致，来到是荣耀神。我们其实讲到这个慈悲为怀，我们已经是讲完了。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慈悲为怀？这个悲是谦卑的悲。第一点是替他人设想，第二点是轻看自己，第三点是学习耶稣基督，学习他的顺服，学习他的谦卑，第四点是服从圣经的教导，第五点是靠神的力量，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而第六点是将荣耀是归给上帝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怎样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是彼此同心。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，一心一口彼此同心，我们彼此同心会得彼此接纳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刚才说一心一口，就讲了心是内在，口是外在，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一字。所有的基督徒都一心一口代表什么？代表我们在主内合一，代表我们是彼此的接纳。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七节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的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们看到我们彼此接纳是哪里来的榜样？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耶稣基督怎样接纳我们，我们就怎样来到彼此接纳。这个榜样是从耶稣基督而来。耶稣怎样接纳我们？我们看到有四点。第一点就是他接纳我们的态度，第二点就是他接纳我们的标准，第三点就是他接纳我们的原因，第四点就是他接纳我们的结果会是怎样。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点，他接纳我们的态度。接纳这个字是非常之强的一个字，就是好像你将人拉过来，拉去你自己的身边，将人很大力地拉去你身边一样。这个字在数码可福音的八章三十一节是出现过，当时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是耶稣基督预言给门徒听，他将会是受苦，他将会是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来到弃绝，他将会为我们是受死，第三天来到复活。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？那个最冲动的彼得即刻将耶稣基督拉在一边，然后跟他讲，夫子万万不可。他这个动作将人拉在一边，就是接纳这个字，是一个很强烈的字。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到接纳我们。另外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，我们亦都能够见到神是怎样接纳我们。当有一个牧羊人有一百只羊，不见了一只的时候，他是抌低九十九只羊而去找那只迷失了的羊。当他找到了之后，他就孭着那只羊在那个膊头上，将他带回去自己屋企，然后就大排筵席 嚟到系请邻居嚟到食饭，一齐嚟到庆祝。然后经文话，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，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神就系咁样样嚟到接纳我哋，满有欢喜快乐。见到一个人悔改，佢就好高兴。在马太福音的23:37，耶稣基督说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读这节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觉耶稣基督是很肉紧，我好愿意嚟到接受你哋，点解你哋唔归向我？佢系同犹太人所讲，耶稣基督接纳我哋就系咁样嘅态度。另外喺主约翰福音嘅7:37，耶稣甚至高声说：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耶稣基督系大声咁呼唤，希望我哋能够系俾佢嚟到接纳。而当他甚至在树十字架的上高，在路加福音的23:34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。甚至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，甚至好像我们一样，就是我们的罪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仍然都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而在约翰福音的6:37，耶稣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愿意去到耶稣基督那里的，他一定不会是丢弃。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接纳我们的态度，我们都应该是有同一样的态度来到是彼此接纳。除了接纳的态度，也都有接纳的标准。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，是我们的行为好？不是的。那我们彼此接纳呢，都应该要很小心。有很多的教会都定了有些是没有写出来的规定，怎样来到接纳人。去到这间教会的时候，他们未必是会接纳你。也都是有很多的教会都是有小圈子，无形的。你看不到的，但是大家都尽在不言中，不是那么容易是打入去这个小圈子里面。耶稣基督怎样来到接纳我们？他不是有特别的标准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可爱的。你看看以弗所书的4:32，并要以恩慈相待全怜悯的心，彼此宽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耶稣基督接纳我们是因为他的怜悯，他接纳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。所以我们不应该自己定出有任何的标准来到接纳人。在马太福音的10:24，耶稣说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。若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生，是我们的主人，他都接受这些人，接受这些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怎可以不去接受？我们一样是要接受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接受了他们。我们接受人也都不好因为人家的外貌。在树雅各书的2:1，经文说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，便不可按着外貌取人。不好是以外貌来到取人。罗马书的2:10-11，说，却将荣耀、尊贵、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这里所讲犹太人、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。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我们见到愿意是接受神的话，都是被神接受。我们不应该是因为人的外貌，因为人的种族而来到是歧视人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不要因为是人的行为。 在《路加福音》的十五章二节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私下来到议论，他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会和罪人一起，为什么会和罪人一起来到吃饭、啊、他们来到是说耶稣基督说他是这样做是不对，但是耶稣基督是怎样来到回答，他的回答是很有趣，他说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医生，他说没有罪的人是不需要他自己。但我们看到，所以耶稣基督是接受罪人，就算是有最大犯了最大罪的人，只要他是愿意认罪悔改，耶稣基督都能够是接受他，就是好像保罗说我是罪魁祸首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接纳所有愿意悔改的罪人，我们呢，我们的标准是不是高过耶稣基督？如果耶稣基督是接受了某个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不接受？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标准更加高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比耶稣基督更加伟大？我们是不是比耶稣基督更加圣洁？当然不是。如果我们这样认为，绝对就是亵渎神。耶稣基督愿意为他钉十字架，为他而死，所以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应该是彼此的接纳。第三点是接纳的原因，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七节说，耶稣基督接纳我们，接受我们，是要使荣耀归于神。其实我们见到，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，基督徒所做任何的事，无论是集体是教会的立场，无论是个人，我们都是要荣耀神。在集体来讲，教会在以弗所书的三章十节说，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这个是神是给教会存在的意思，是要使到天上地下所有人都见到神的智慧，将荣耀归给他。个人立场呢，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说，所以或吃或喝，无论作什么事都要荣耀神而行。无论是集体，无论是个人，我们基督徒都要荣耀神。而保罗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彼此接纳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神。跟着的经文很有趣，在罗马书的十五章八节至到十二节，保罗是引用了一大堆的旧约的经文，究竟他是想讲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罗马书的十五章八节经文，说基督为神的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。这节的经文比较好的翻译就是，耶稣基督是作了一个受割礼的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，作了一个受割礼的仆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割礼是哪些人的礼仪？割礼是犹太人的礼仪。耶稣基督自己以受割礼的人的仆人来到世上，即是说他是以犹太人的身份是来到这个世上。耶稣基督就是神应许给犹太人的应许，尼赛亚就是耶稣基督，是给犹太人的应许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主要的原因是要应验神的应许，神给犹太人的应许。你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救赎我吗？最重要是救赎你，但是最主要的是要成全神给犹太人的话语，神给犹太人的应许。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七节都说，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耶稣基督都说，我来到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。他怎样能够成全先知啊？成全了先知的话语，先知的预言，说耶稣基督将会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就是成全了先知。怎样成全律法啊？这个世上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，只有他能够遵守所有神的律法，只有他能够成全神的律法，他亦都是成全了先知。所以他来到就是要成全神的话语， 成全神俾犹太人嘅应许。所以犹太人系要荣耀神，因为佢哋得到尼赛亚，得到神嘅应许。外邦人呢？外邦人喺罗马书嘅十五章九节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嘅怜悯荣耀神。外邦人本来同呢个福音啊，同呢个救恩系无关噶，系俾犹太人，但系因为犹太人，神叫佢哋系将呢一个福音传开，佢哋做得唔好，所以神而家暂时啊将犹太人摆埋一边。而家系教会嘅时期，系外邦人得救嘅时期。我哋外邦人都应该系荣耀神、感谢神，因为系神嘅怜悯。所以我哋见到呢节嘅经文话俾我哋听，无论系犹太人，因为佢哋得到神嘅应许，得到尼赛亚嘅应许，所以佢哋要荣耀神。我哋外邦人一样要荣耀神，因为我哋得到神嘅怜悯。而最后我哋见到，就系因为无论是外邦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我们都要荣耀神，都要一心一口一同的赞美神，一同的欢乐，彼此的接纳。保罗再没有说任何负面的事，哎呀，不要绊倒人，不要使人跌倒，而在他这里是说正面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，我们要一同的来到欢乐，来到是赞美主。我再要说一次，罗马书的十四章、十五章是跟真理无关的事。在这些事上，我们不要彼此来到是拗掉，我们要彼此的接纳，我们要是彼此的同心，一起来到赞美神、歌颂神。最后罗马书的十五章第十三节是保罗很典型的一个祝福。但是这个祝福很有趣，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在里面。如果大家留意的话，一开始一结尾都是讲到盼望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结尾呢使到我们大有盼望。而我们做基督徒应该要怎样做啊？又有两点，一头一尾，就是我们要因着信，一方面我们要有信心，另外那方面呢是藉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是靠我们的信心，亦都是靠神的能力。最中心的经文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令到我们有喜乐平安充满我们各人的心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罗马书的十四章、十五章，给我们见到若果是是非黑白和真理无关的事，我们都应该要学习不要逆经叛道，不要使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跌倒。我们都要学习就是慈悲为怀，这个悲是谦卑的悲。我们要学习怎样为他人来到设想，要轻看自己，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要服从圣经的教导，依靠神的能力，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我们的天父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们。